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52节，灵孤逼寡。53节，弃法受悔。世间最苦的人，莫过于孤寡。古圣先贤教我哋对嗰啲人要特别怜悯，特别照顾。佛法里面的福田，那些人是福田里面的悲田。我们看到众生在灾难的时候，必须要想到，我在以前曾经遇过那种灾难，我们在未来那种灾难困境必定还会好多。只要不出六道轮回，绝对是无可能避免的。我们怎知道？我们从因果上去看，了凡四分，各位读得好熟。所谓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边个定的？我们自己造作业因注定的，所以它非常公平，不是上帝定的，不是阎罗王定的，亦不是佛菩萨定的，自己造作的，自作自受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遇到那些苦难的人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以前一定造作那些业因，造作业因的时候无知啊。我们现在有幸遇到佛法，能受到圣贤人的教诲，我们明白了。明白之后，对那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帮助他，要救度他，要照顾他，怎可以虾他，怎可以逼他，欺负逼那些人。那种罪业比欺负普通人要加好多倍。果报不堪设想。我们去访问基督教，参观基督教所办的那些社会慈善 福利机构。我哋睇到佢哋嘅老人院，佢哋照顾一啲落龄老人，照顾孤儿，嗰种功德好大嘅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如果着相那些慈善事业是三界的福报，如果离相修善，他们所作所为就是无量功德。功德和福德的差别，一个是着相修，一个是离相修，差别在这里。事相上没有差别，用心不一样。在事上做的，他们经验很丰富，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。我哋去人哋度参访一次，就系上一堂课。琴日佢哋教会会督，佢系教会地位最高嘅，会督下面他们有会长，有牧师，他的组织一级一级分得很清楚。同李居士那一番讲话好重要的，它是我们访问的中心，是我们学习的课程。我们可以反复地看，反复地听，初学的同学可以播给他们看，非常好的教材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参观，都是去上堂，都是去学习。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我们先有进步。佛教我们精进，精进从哪里来的？精进从这些地方来的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同善知识一问一答，记录下来都是经典。现在借重科技，不用记，我们将它录下来，音声亦录下来，现象亦录下来，这些是最好的教材。在那些地方，我们要吸取他们几十年的经验。古人有所谓，文君一直说胜读十年书。我们用古人的原理原则，用现行的方法手段，这样结合就契机契理了。古时候的那些方法现在不适用， 那些原理原则必须要遵守。契理啊，现代人做事的方法手段，我们学识了契机，在这里特别提醒各位同修，不单止我们正式拜访其他宗教识学的人，好像善财童子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教材，都是菩萨学处。他们里面基督教不是好像我们讲同参年友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是讲兄弟姊妹，就跟我们讲同参同学是一个意思，跟我亦谈了很多。我亦好诚恳地跟他们说，你们对老人的照顾已经尽心尽力了，我们看到好感动好敬佩，但是宗教家所做的事业不可以只限于物质精神生活的照顾，不够的，世间慈善事业做到这样得了，我们要帮助他，帮助他真正升到天堂。他们基督教是升天堂，你如果帮不到那些老人升天堂，你就失职了，对不住上帝。所以我提醒他，对老人要特别留意机会教育，我们在人家的地方一定要顺从他们，我们不可以教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样不可以，这样做是破坏人家的道场，道不旁道。行家赞叹绝对无位旁，你们要求升天堂，要帮助那些人，个个都要升天堂，一定要对老人做机会教育，劝他们，引导他们生起信心，增长信心，为老人开示，时间要短，一句废话都没有。他问我，我跟他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，一日之中至少做三次到五次开示，一次不要超过十分钟，他听到很欢喜，讲长了他嫌你啰嗦， 他的精神亦不够用。五分钟到十分钟最理想。帮助老人运动，我们看到了。给老人看看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，我们要跟他选，这一点他们都没有注意到。好像上次我们去访问天主教的老人院，他们的院长非常谦虚来问我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们物质生活照顾得非常周到，天主教的确不错，有爱心，精神生活缺乏。他说我们亦有，时时找些年轻的学生、年轻人在那里唱下歌，带领他们，他说他们不喜欢听。我说我亦不喜欢听。现在年轻人唱的跳的是噪音啊。我说你一定要懂得那些老年人是什么年代的人，你要拿半个世纪以前那些老歌来唱，他们就欢喜了。他们会怀念。不要用新嘢，新嘢老年人绝对不会接受。所以一定要想到他是什么时代的人，我们要给他什么娱乐，我们自己不懂问他，请教请教他，你们喜欢听什么，喜欢看什么，他会跟你说。你依照他们喜欢的去搜集那些资料来帮助他们，他就欢喜了。你不了解老人的心情，所以你做的不单止帮不到他，反而令他听到见到痛苦啊。他们这样就明白了。我说你找那些古老的潮州大戏，他们那里潮州人很多，这些他喜欢看。所以绝对不要搞现代西洋的那些东西，那些对老人格格不入。去那里的时候，我说我们的济公传不记得带去，他会很受欢迎的。我们这里现在有很多，所以到处看，细心去观察，去学习。李居士亦透露了一个消息，我们要搞多元文化村。你看人家问我们各个宗教那些慈善福利事业，照顾老人，照顾病苦，照顾孤儿，好多啊。他问你们佛教有没有做，如果问你们，你们怎么答复？李居士讲得好啊，事实我们佛教每一间寺院都是养老院，每一间寺院都是社会慈善福利机构，比你们做得更殊胜， 我哋嘅老人喺寺院系自由嘅，到居士林去睇，确实系咁。你睇每日咁多老人去嗰度，佢哋倾偈，佢哋喺嗰度做义工，喺嗰度洗菜，生活得非常快乐。提供给咁多人食饭，收福啊！厨房度做义工，收福。祖师亦唔例外。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喺黄梅八个月喺对坊中米破柴，亦系做呢啲粗重嘢。祖师啊，你哋睇到传记里面记载嘅天台山郭清子嘅寒山拾得。厨房度打杂，风干和尚做嘅同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，中米推磨。到以后人哋先知道风干系阿弥陀佛再嚟嘅，寒山拾得系文殊普贤菩萨。佛菩萨喺厨房度修福，提供俾大众。我哋见到嗰啲事情唔愿意做，佛菩萨做。所以我哋照顾老人同佢哋照顾老人方法唔一样。一边拣菜，一边念阿弥陀佛。咁样念阿弥陀佛，唔使拨念珠。摘一块菜阿弥陀佛，洗一棵菜阿弥陀佛。你睇系唔一样啊。我去睇居士林一楼亦装咗电视，电视里面有讲经，听经念佛工作都系一齐。仲有嗰啲老同参日日喺一齐倾偈，比起佢哋办嘅老人福利事业，我哋的确有我哋嘅特色。我哋亦欢迎佢哋嚟访问，嚟睇下我哋嗰啲老人生活。所以我就諗到，我同会长讲，我要将我哋呢一边老人生活状况、小朋友生活状况，而家更新完小朋友生活状况，都要特别做隻光碟送俾其他各个宗教睇下。佢哋平时同我哋唔接触、唔来往，唔知道我哋做啲乜嘢，只係凭空想象，大概都是烧香拜神。看不到我们的内容。我们去访问他，我们看到他们的，他们看不到我们的。互相交流，互相观摩。对鳏寡孤独要特别怜悯，特别照顾，唔单止要照顾佢，仲要教导佢。如同佛教我哋儒家系讲出嚟啦，作之君，作之亲，作之师。明显咁教出嚟啦，佛教过未？佛教过啦，亦系咁。散喺好多好多经论之中，佛家 最殊胜、最伟大的理念，是一切众生同一体。这个理念伟大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心，一个自性，一个法身。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地方认知，就不是真正学佛。真正学佛，华严经上有条件的，甚至你还有个妄想，这个佛殊胜，那个佛差啲，这个佛大，那个佛小，你是凡夫，你永远不会觉悟，你的悟门堵塞住，这一点我们要懂啊。佛法是平等法，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，要知道是方便说，诸佛如来平等的。为什么讲这句话鼓励我们依靠阿弥陀佛，大业往生，这一生先能得到。如果不亲近阿弥陀佛，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、断惑、正真，这种事情难了。恐怕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这种是诸佛如来不得已的苦心苦语。大慈大悲，我们要懂啊。所以往生是不难，提高品位就不容易了。你有正确的认知，知道佛法是平等法，对提高品位就容易了。还有差别，还有等级，品位没办法向上提升。